是远走高飞，是你假装虚伪，还是我的不对？是曾经我们爱得太美，爱得太深，爱得太珍贵，你平静的防备，我忘记了后悔。冷掉的咖啡，手中快要掉落的烟灰，时间一天一点不经意的再过一回，是现在我们伤得太重，伤得太狠，伤得太干脆，你平静的防备，我哭得无所谓。为你留下这最后一滴泪。